着等着望着怕着，青春已时日无多，诱惑赤裸一语闪躲，谁不是凡人一个，溪水还等不到长流，抽到已经缠不断情愁。我亲爱的朋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还有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没有白活。

心像一颗躲避球，谁懂爱停在手没多久。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就一颗牙快为我加油。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我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插，要他能心点改变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咿呀咿一句不差。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头发会翻叉，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求一颗牙快为我加油。我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就是就此我爱他，少了眼皮会乱眨，

走一回。 Summer vibe, summer vibe.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clothes and buttons glow emerald. In the childhood years, spider webs on the clouds and animals. We'll teach you how to close your eyes. We'll teach you how to close your eyes. We'll teach you how to close your eyes. Don't wear it up, it's just a veil of tears. Need a fan lost, need a frail and numb to the cost, need a LOL, an empty shell. Wait until the end is near, through a veil of tears. 做一个。

金志文，远走高飞。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何不去辨解是错我是对，就让一切回归 通通的滋味， 那自由的感觉。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